锵锵三人行，哎呦，这个说风就是雨啊！嗯，说这个上回香港叫亚洲金融风暴，哎，这次香港 这个是小雨， 小雨， 现在是暴风雨， 这次形容就叫海啸， 海啸， 金融海啸， 对， 所以啊，这个形势相当严峻了一下子。我们啊，今天这个特别请来这个著名的经济学者，啊，还是咱们这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嗯，还是咱们的太平绅士，咱们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啊，刘佩琼，我得管你叫刘代表还是刘绅士啊？ 哎，刘代表了， 刘代表。哎呀，刘代表，你今天是代表谁而来啊？ 我代表是市民的心声， 市民的心声啊。 那你就是说，你要外汇储备，当然我们是有啊，我们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呢，第二点，你说我们那个亚洲金融风暴处理得很好，亚洲金融风暴是小的，我说细风小雨而已，影响很小，而且呢，过了以后就天清了。嗯，在这一次的海啸是什么呢？一打过来，一下子回去你就消失了，没有了，没有办法翻身了， 就把你这财富都卷走了， 财富卷走了，不能够再重新再来。这个所以他们这次由于那个衍生工具的投资造成了那些人的损失，而且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个风险之下的损失，这个没有解决到。政府说话说，哎呀，银行要算这条账，银行说好，我就按市场来算账，算出来你是等于零了，你的投资啊，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出在哪里呢？出在你政府没有监管。问题你说我们很好的监管制度，实际上我们的监管机构都没有做到监管，金管局没有做好，因为金管局应该管银行，你就要不要利用你的客户来这样赚钱。第二呢，那个证监会也没有出来讲过话。证监会为什么让一些人拿着所谓迷你的债券？ 雷曼的那个。 雷曼的那个，实在那个不是债券，是衍生工具。 那个翻译的名字有误导。 原文都有误导。翻译也有误导，本身不是债券。因为债券的意思呢，你还是呢，有一个借了钱，你要到时候就利息跟本还给你的。他现在那个呢，只是担保了一种的，就是两家公司，那雷曼，他的另外一家公司，他发行。钱就给了雷曼，他怎么用不知道啊，但是相信了他借钱那么大公司没问题吧，就卖给你，把那个风险就给了你，结果雷曼倒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你的买的人就完全承担了风险。 但香港很多市民买这个，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雷曼兄弟， 他们不懂， 他们是因为相信本地的这些银行，比方汇丰、新展，对不对？ 他卖的时候呢，他就说哦，这个诈钱你到这时候拿到多少钱呢，就要用六家很大的企业啊，包括汇丰银行啊，和华啊，甚至中国啊，他就有个叫中国 银行 来做，不是叫中国，整个国家来做一个参考价。就是说哦，这些股票好，中国经济好，我就按照它的好的程度就给你赚钱。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他就说像赌一样。 这个根本就赌博。 你就看看这个结果，我今天在报纸上，咱们可以看看几个这个升斗小民的这个照片。你想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星展银行现在一下子把这个结果给你了，就说所谓的这个雷曼债券，你现在能拿回来的是多少呢？零。你看看这些市民他们的这个心情，咱们看看这些港报上的照片。 对， 你像这一对老夫妻，161万的退休金全砸进去，现在是零。这老夫妻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说我们要是早死也就算了，可是要是死得慢怎么办呢？就家徒四壁了。 的确是。 你看下一个，这个也是啊，这是彭女士投资超过10万元，也是看到这张纸啊，是零啊，这是陈太，这是投资27万的，这是零。你再看下一张，这是这个彭女士投资超过10万，你说这么大年纪了是吧？我们再看看下一张，这个还是惨案都出现了，香港开酒楼开了好多年的一个老板，现在这个受冲击啊，投资缩水啊，整个亏损严重啊，今天是昨天嘛，跳楼而死。 对， 而且呢就是凄风苦雨，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东莞那边也是港资嘛，两个那个过去大玩具厂，就是全球啊五大玩具品牌，有三个它是那个代工生产的嘛。 是文涛是这样， 倒闭了。 我刚才讲的呢是第一批的苦主，就是因为那个银行 买了那些衍生工具的人。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政府 一下子就出来保了银行，一到2010年，你们储那些存款都保你了。 嗯。 结果呢，现在银行呢又不借钱给中小企。中小企的在我们香港的中小企，我上个礼拜就跟他们就是座谈过，他们惨得不得了，因为银行呢不给他们那个借信贷， 嗯， 他们的周转有问题啊，但是他们就不理，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政府只是帮银行不帮我们整个经济，不帮所有有困难的人，所以那个变成了就是政府那个这样的帮那个银行呢，我觉得只是单边的就是无条件去帮，这个是没不合理的。 不过刘代表，我也问你一种意见哈，在香港我也听到说呀，当然很多市民现在就觉得好像这个很冤呐，或者是就财富变零了嘛，可是也有人说政府不应该帮他们，因为你输打赢要，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赌嘛，那你投机你赢的时候没见你跟政府分红啊， 嗯， 啊怎么你输了你就要求政府救你呢？ 嗯， 哎，你对这种意见怎么看？ 你看说的是买那个 衍生工具的， 衍生工具的 那些， 对， 或者是买股票的。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讲，你都还是不明白，你要我要解释给你讲清楚，什么叫衍生工具？或者是我们什么叫 option 那个期权， 嗯， 这个我要真好多时啊几个钟头慢慢讲课的这个分析，我要用力算给你听，怎么样你亏的钱的，你可以亏100%，或者你可以赢几倍，但这个东西呢，原来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芝加哥开始的，原来呢是只是一些我们叫投资机构投资者买卖的，不是面对消费者， 不是给普罗大众的， 不是普罗大众的，我们香港的银行呢就不务正业。这搞了这个一套，而且呢，它不道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我们说买房子，经纪打电话来，哎，刘小姐，你要不要买房子啊？啊，很便宜啊，什么？他不知道我会不会买，他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的家当，是吧？但是当银行的那个服务员，那个柜台的那个小姐跟你说，哎，你那个户口110万哦，你放在这里赚的利息太低了，倒不如放在那个雷曼基那个雷曼的那个迷你债券里头吧。他的那个利息六厘啊，六厘实在应该他的赚的钱应该远不止六厘的，如果是赌博的话。 对。 但是他是骗你的。然后呢，事实上呢，你可以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就一个钱都没有。这个两重的，就拿着你内部的资料，然后向着你呢，把你一个钱都拿去。 但是银行的这个经理当时没有跟他讲这个风险吗？ 他自己也不知道。老实说，很多卖的人， 就信息不对等， 都不对等，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是信息，而且不这个不对称呢是几层的，未必不是。卖的人也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他那么大的风险，你问我呢，我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风险都讲出来。我自己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讲了好多次，叫人家你不要买那些衍生工具啊，你不要买那个 warrant 啊，我讲了好多次啊，但是呢，没有人听的。当时 为什么没人听呢？就是因为他能赚钱的， 因为他们 人民代表的话，人民都不听了。 因为主要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代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想这个温总理讲的话呀，是为了这个对香港提振信心，就他的这个本意啊， 他本意 还是一个加冕之意， 哎， 对吧？ 对， 因为这现在港人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 哎， 而且你知道这事儿烧到这个珠江三角洲，广东，那边的工人就开始讨薪了，就是那个玩具厂嘛，港资的玩具厂，老板跑了，哎呦，是什么情况啊？连供应商都完蛋了，供应商晚上夜里12点到工厂门口堵着，看他有没有把资产转移，没有。那总得回去睡觉啊！回去睡觉之后发现凌晨4点一辆大卡车来了，把厂里东西哗就拉走了，老板跑了。你说现在这个情况，深圳也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呢？ 那我们呢？国家呢一直呢就没有考虑到有这种的困难。 嗯。 一直呢就要求呢那个港商那个加工工业要转型。 嗯。 而且用很多的办法了，一方面又要环保了，节能啊，要产业升级啊，产品的技术的生产力提高啊等等，就要求他们呢要 迫他们要走或者是搬迁，结果呢很多都不容易了。而且呢你知道南亚跟那个东欧都开放了，他们的工资也低哦，所以呢我们的竞争力已经很差，所以现在的厂商啊那种加工工业的利润已经非常低。好了，然后国家的政策除了这个之外又加了一些新的条例了。2008年1月1号我们有个那个劳动合同法。 对。 这个是跟94年的劳动法跟进的一个法律。一出来以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你要遣散工人的时候你是要赔偿他的年资多少钱。 对 对, 对，就保障工人的利益。 保障工人利益。问题从哪里算起呢？是从2008年1月1号就没问题了。但是他算起来哦，你过去十年二十年那个工人说我们应该也有哦，要按照新条例来给哦。一算起来哦，我们每个人应该要赔6万块，你不给要告你。你如果每个工人6万块，你想一想1000人是多少？60万，对吧？你明白这样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呢就面对这个情况，如果我今天停工，我遣散的工人的时候，你还要拿好多钱出来呀， 6000万出来。 好了，这还你还拿钱出来呀。所以呢，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法律就威胁之下，你要他在那个经济波动的时候，然后这一个光荣的隐退也不可能。 所以就半夜就不敢逃走。 香港话就叫做仇啊， 你如果好好的跟人家讲对不起喽，大家就我们暂停了，因为现在生意不好，你要坐牢的。所以你明白，所以那个法律的推出很不合理。我4个星期前到了福建，跟人大常委去做执法检查，就是这条法律的执法检查。 怎么样？ 福建写出来的那个报告都说他们的官司，就是劳资之间的官司，多了100%，今年8个月去比去年多了100%。如写出来是100%，有些人跟我讲，事实肯定不止100%，他们的。 可是这个劳动合同法是人大通过，你是人大代表，你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 人大常委会，那我也提了意见，但是呢，好多人过去2年都提了意见，但是啊， 不好意思讲， 春春在北京，听者渺渺。 不，但是你从另一方面讲，你那维护工人的这个利益， 对啊， 就不应该吗？ 长期的12小时工作， 你欠薪就算了吗？ 那问题是这样的，你如果要追究过去，那就麻烦了。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说啊，接收了。 对，以前剥削就剥削了吧。 以前的过去了嘛，你是因为以前 旧社会。 以前不是，以前那个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 对，吸引外资， 他们给你很多的优惠，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可以低一点，你不用交全部的社保。 对， 本来社保20几%的工资的哦，很贵的，你可以不用包全数。包给一部分就完了，因为你也不能够转移，工人拿不到钱的。工人也不愿意交我，因为交了以后他也不能够转移，回到四川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是不完全这个制度。但是你这个新的劳动法呢，他们就受一些律师指使他们，去告。告的时候呢，就惹起了那个企业的麻烦，这样你始终不想有麻烦嘛，还是呢最后呢还要请律师啊，要应付啊，要赔钱啊等等，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德危险。 道德危险 出现了，但中央没想到，中央想要中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嘛，最都是好人嘛，世界哪有这样的事？ 但这个是双刃剑，他维护工人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也有他必要的考虑，对不对？有这些年的政策，但是他另一方面，他在目前情况下，他伤害了、打击了这个已经很困难的中小企业。郎咸平上次不是也来说 也是这个观点？ 我原料涨价了，这个人民币升值了，出口困难了，然后就是银行的这个链现在又开始断了，所以中小企业他不是说有1/3要倒闭吗？ 对，现在就是纷纷倒闭啊，这玩意儿。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这个说玩具厂，像香港就。是东莞那个叫何俊吧？何俊那个也有人写文章讲啊，说是什么金融风暴哈，但是也应该检讨一下，就说这个企业自身，比如说听说他呢，是想转型，他怎么转型？拿大笔资金投资了，好像是矿业，但是投资失败，那你说跟他企业经营，你自己经营投资方向， 转型是很难的， 对呀、 比如拿那个矿业来讲， 那种的自然资源呢、啊、 对， 前两年呢价钱高得不得了，你知道最近是怎么样就下来，铝啊价钱跌得多厉害啊， 啊 啊！所有的金属啊都跌得不得了，跌得，所以澳洲才那么糟糕嘛。所以我们投资这些原料性的东西呢，它的特点就是价格波动，跟着经济循环，它比其他的经济更敏感。 哦， 大幅度的波动。 你刚才讲到澳洲，我还想起最近香港的这个事情，又说那个中信泰富嘛， 嗯， 说是炒什么， 哦、对对对对， 炒币， 这是赔 了，说是100多亿、哎，然后还怀疑跟什么这个荣智健的女儿、哎、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经过 判断失误、 判断失误有关系。 那这个谁买单呢？这个谁损失呢？ 这个 中信泰富自己跌掉一大半了， 跟股东 股民了， 股东 所有股民都是 股民啊， 血本 啊，我们国家了 啊。 我觉得到现在今天，你不能够国家就免费把钱放进去就算，人民也不愿意啊，不能够说你给某个人 就管你的，刘代表就不愿意， 真的不行了，今天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现在、 对对， 因为什么呢？他你讲不过去，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你要讲那个对冲。你不需要那么多的， 嗯 啊，你说我要你要用多少的澳币啊？哪里需要以百亿算的钱呐、啊？ 150几亿， 一百五十几亿啊！那个开玩笑， 说赔就赔了， 没有人认为他是做对冲出问题，而是他炒卖出问题，就是炒卖就 那是不是这样？这些投机也有赢的。赢的就闷声不响，他们就拿进了、 啊、 输了就大家这样 哎，也不会 赢了， 怎么没听说有赢的例子吗？ 股东赢的时候就不是就不吭声 了，他就不说了，是吧？ 有赚的，有赚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有输有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刘代表啊，您说就您居然说这个连温总理都不一定充分意识到香港目前形势的严重性， 对， 而且您也说港府应对失策， 哎， 那么您的这个对目前局势和这个开药方，您有什么主意啊？ 那我现在呢，我怎么形容香港呢？以前我觉得香港还不错的，澳门就很糟糕，因为它是靠一个旅游赌博业，那个是单一的。 现在香港也靠赌 了，而且是把也现在是把那个国家的钱就送给美国人去了。现在原来我们香港更糟糕，我们更大的赌场， 对对对， 整个本来我们希望拿金融业做我们的支柱，结果这个金融业呢变成外面的大鳄，我们给他们机会来这里来捞我们的钱、拿国内的钱，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呢应该小心一点，如果要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我以前都很主张的，我现在改变了我的看法， 哦， 小心一点，不要信，不要信港香港 不要信港人嘛， 不要信特区政府，他没有监管能力， 是吗、 因为呢你通过这里来做，如果他风险的你都放他们出来的话，可能呢你都给那些金融的大鳄都把钱捞去的，你看他用些什么人，他那个什么什么小组啊，什么 机遇小组 啊、那些人就是一搞风雨的人啊，他们出的他们所讲的那个企业啊有没有问题啊，那个汇丰应该怎么这样怎么糟糕，用些很小的问题把你的股价压下去， 嗯 啊，然后呢哦我趁你低的时候我有买那些，或者是然后就卖掉了，然后就把它压下去，那所有这些的很多类似的一些不是很光明的做法 啊、 我们就不要吃这个亏了、 那不是上次说是香港还成功的狙击了这个金融大鳄吗、亚洲金融风暴， 对， 你为什么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应对这个金融海啸呢？ 因为我们制造了机会，你比如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可以做那个抛空啊，那个用那个抛空的办法呢，他可以就是把你的股票还是它是控制了你的上下下，让你呢还是在大幅度的波动，在这个波动里头呢，有很多人又受到损失，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保护我们，我们的银行不可信，我们的政府不可靠。 好家伙，这说话太偏激了吧？是人大代表 是不是很厉害啊？ 那 我从来没这样，从来没这样。这个这次我真的很气了， 很气了、那你觉得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呢，我们香港的将来前途啊，我们是靠我们更多的一个发展工商业的机会，他们都在诉苦。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如果要帮我们忙的话，那个 CIPA 真的要做出了事情来，你不能够就签了以后还是。 那个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动。我们那个几十个的企业，几个产业了，本来就服务业都能够进去的，现在还不能够进去。我们的专业人 就是要继续给港商提供优惠。 哎，不是优惠，开放，不是优惠，只是开放。 他的意思啊，就是中央不一定要给钱给香港，那玩意儿更危险。 你要我们在里头经营 啊， 一起竞争。香港的人呐、啊，那些专业人士，我所有的进去了以后，中国也不会把用压给他们吞掉。你想一想。讲起比如说医生，我们有多少医生，有多少人会进内地呢？你何必弄得那么紧张， 不会抢内地人的饭碗、 倒过来呢、如果他来呢，就我们就可以完蛋了，这个规模差很远嘛，他们不懂这个，所以就不开放。不开放呢，我们香港呢没有了内地那个市场来做扩充的话，我们的经济就没办法。 哎呦，谢谢咱们代表的这个一家之言。